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爱我家海外的马来西亚置业专家李超先生，欢迎李超。 哎，你好。 我们知道李超对于马来西亚的置业情况是非常的熟悉的哈，所以今天呢， 对对对， 就把李超请过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有关于马来西亚的房产投资，特别是文化生活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哎，行，好的，没问题。 哎，我想问一下李超，你是什么时候去的马来西亚？ 我是去年的8月份，主要去了这个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和新山这边。 这些城市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印象呢？ 首先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呢，就是到了那边感觉空气很好，环境很好啊，还有就是当地的人呢也比较的随和友好。然后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我跟他们交流起来很方便，因为大部分人都比较会讲中文。然后跟他们交流很流畅，然后购物啊、旅行啊、出行啊都比较方便。 特别适合华人去那边短期居住啊。 对呀、 啊，因为那边就有很多华人移民都说中文，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去居住去生活的话，其实生活都是非常方便的。 对，确实，因为那边华人比例占比的话比较高啊、整个马来西亚的话大概有25%左右的这个华人。 想必很多商店啊、广告牌啊都有中文的标识。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都是沟通无障碍的。 对，没问题的啊，沟通一点问题没有。 那么马来西亚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旅游国家哈，你觉得那边的气候怎么样？ 气候的话，因为马来西亚呢是属于赤道附近啊，属于这种亚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啊，基本上是无明显的这个四季之分的啊，一年之中呢，温差变化也比较小啊，全年温度呢基本上都在21到32度左右啊，所以呢，一年四季都比较适合来马来西亚旅游。 您自己是哪里人？ 我是北京的。 北京人啊。 对对对， 那您觉得一个北京人到那儿住的习惯吗？这个气候感觉差异大不大？ 就拿现在来说吧，现在的话北京基本上是零下7、8度、10度左右这样。 非常冷啊。 非常冷啊，对。然后现在马来西亚的温度呢应该是在24到30度这样啊。 那就是说这个季节您其实从北京出发去马来西亚旅游和生活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去到那边呢温度比较适中。然后呢现在也不是当地的这个雨季啊，所以呢非常适合到那边去度假生活啊。 那么马来西亚我们知道有很多景点对吗？ 对对对，马来西亚 您给我们推荐去马来西亚应该去逛哪些地方啊？ 马来西亚的话说到景点真的是特别多啊，然后像比较知名的像沙巴啊、沙捞越啊，在这个还有兰卡威啊、槟城啊、马六甲呀、这就很多啊。然后我这边呢个人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沙巴。 为什么呀？ 因为沙巴这边呢就是有绝色的阳光、海滩，然后海水呢也比较纯净啊，而且呢沙巴这边也是潜水圣地啊，因为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潜水啊，在这边呢能看到五彩缤纷的这个珊瑚啊，包括海生物啊啊，所以有机会去到这边的话一定要来一次潜水、 对，很多人就是奔着潜水去马来西亚的。 对对对， 就感觉那边的水质比较好。 对对对，没错。 所以而且呢就是你在那边可以接受培训，然后 当时就可以去考一个潜水证。 对，考一个潜水证啊， 然后就可以 潜水证之后直接就可以跟这个工作人员一起那个下水潜水，然后在水底拍一些照片呀，然后做个留念啊， 就可以在水底下看到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啊。 对，海洋生物啊，珊瑚啊，包括水草啊，很多这种在水里面的植物啊。 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千万不要错过潜水这件事儿哈。 对，是的。 那么还有像这个阳光啊、沙滩啊这样的纯净的海水啊，五彩斑斓的珊瑚和海洋生物，肯定是吸引每年很多很多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游客到马来西亚去度假，去享受这样的悠闲的生活啊。 对，是。 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从北京到马来西亚有没有开通直航的航班呢？ 目前的话，北京到马来西亚已经有直航啊，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也是坐的这个直航航班啊，到吉隆坡这边啊。 大概要坐多久的飞机能够到那边呢？ 大概是5.5小时到6个小时这样。嗯， 那很快了。 对，所以说咱们到那边旅游的话真的是很方便，现在 就是当天去当天就能到，而且当天就可以潜水了。 对，没错没错。而且到当地的话因为时间短嘛，然后它也是没有时差，所以你到那边的话就可以尽情的玩，不用倒时差。 5到6个小时，相当于现在如果你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 对， 也就是5到6个小时。 对对对、 所以其实马来西亚从这个时间距离上来看的话真的不是很远，很近的一个地方、啊、 对，确实确实。 那么到了马来西亚当地呢，游客们到底采取哪一种交通方式去各个景点呢？是坐大巴还是坐这种出租车？您建议哪一种方式会更好一些？ 建议的话，就是游客的话，其实到那边，主要还是要考虑到方便嘛。然后方便的话呢，主要咱们还是乘坐这个当地的这个出租车啊，这样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呢，因为当地的这个交通网络呢也是比较发达的， 嗯， 像地铁呀，包括这种巴士啊，也都有，而且都是连接到各个地方，很方便啊。 像国内我们已经习惯于用手机来订车啊，什么各种手机软件都可以叫到那种快车哈。 对对对。 那么像 当地也会有一些啊， 也有啊， 优步啊这些都会有 啊。 所以大家都是比较方便的去用这些交通工具啊。 没错没错啊。 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爱我家海外的马来西亚职业专家李超先生来给我们分享马来西亚的文化生活体验。那么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了解到马来西亚的气候宜人，而且呢是全球著名的潜水胜地，而且现在从北京到马来西亚已经开通了直航的航班，5到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马来西亚了，可以说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下李超，就是现在如果中国人到马来西亚，整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语言的障碍啊？因为毕竟到异国他乡嘛，如果不会说英文，只会说中文，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是这样，刚才在上边呢也提到过，因为马来西亚呢有将近25%的人都是华人啊，而且呢都是基本上都是会讲中文的，而且呢马来西亚当地的这个华语的这个学校也很多啊，所以有很多当地人也是从小就学习一些中文。 我觉得他们学中文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就是有一大部分的很高的比例的华人在那边当地就居住了。同时呢，因为马来西亚的旅游产业特别发达。 对对对。 那么他要服务好游客，而游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 对。 所以他们也会主动的去学习中文，去学习普通话。 是的，是的。现在他们当地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中文呢也是比较重视，然后很多人都去学习。在前几天不是也看到了一条那个消息啊，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人呢如果会中文的话，然后他们在找工作呀 啊，包括薪资待遇上面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哦，难怪那么多马来西亚人想学好中文哈。 对对，因为现在去那边旅游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啊，哎，中国人也是比较多，所以说中文对于他们来说在当地还是很重要的。 那到马来西亚教中文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啊。 对对对，的确的确。嗯， 好，说到这个旅游啊，特别是有些朋友们想到马来西亚去购房，甚至生活一段时间啊，那就会考虑到那边的生活成本。我想问一下，像在租房啊、饮食啊、交通这些方面，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高不高？ 整体来说的话，马来西亚的生活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啊。以交通来说吧，当地的话，油价是我最直观感觉很便宜的一个东西。 咱们做个对比吧，比如说现在国内的油价大概是6.4， 对，国内大概是在6.4左右。然后，像马来西亚当地的油价现在是在3.5人民币左右啊，所以将近一半，就是， 一半多点， 对，一半多一点啊， 对。 所以说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啊。然后还有就是，饮食方面的话，像我去的时候吃饭呢，大概四个菜在一些中档餐厅吧，基本上能保证在150块钱左右这样啊，所以说也不算贵。 150块钱能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像简单的一些海鲜呀、鱼呀，包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呀啊，因为当地呢，比较多的像这个热带水果呀啊，都会有啊。 那像150块钱在那边消费，我们来比较一下，北京大概能吃到多少钱的东西呢？就是如果同样的菜在北京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我觉得要吃同样的菜在北京应该能达到200块钱左右吧，至少要。 所以其实还是很便宜的。 还是很便宜的，对。 就在马来西亚吃饭这件事儿大家不用愁。 对对对，没问题的。 物价都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而且它刚才也说了，它当地的这个因为它本身属于热带嘛，然后热带水果也很便宜啊，比在国内买的话呢要便宜很多啊。 所以喜欢吃水果就可以到那边去待一段时间了。 对，当地最有名的就是有这个榴莲，特别有名。 榴莲在国内可能是价格很高的， 对对对， 在马来西亚就便宜了。 当地很便宜，而且也很好吃， 很新鲜嘛。 我去了之后也是去吃了一次，的确很好吃。 那衣食住行我们已经说了，食和行了。那么再说一说这个穿着方面吧，比方说买一件东西，买一件衣服。大概多少钱？ 就是这样，购物的话呢，对于马来西亚呢，也是就相对来说比较价格比较低的啊。因为马来西亚呢，当地呢有许多品牌的加工厂，还有打折店、折扣店啊，所以在马来西亚购物呢，买这些衣服呀、鞋子呀、包包啊，各种东西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我在当地的时候呢，买了一件这个耐克的polo 衫，然后呢，大概是人民币呢120块钱左右啊。 有这个polo 衫在国内大概也要250到300吧？ 对，差不多。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同款类似啊，基本上是在200到300之间吧。 所以又是半价。 对，基本上也是将近一半的价格。 所以其实到马来西亚去采购其实蛮合适的哈。 对，现在有很多新加坡人现在在当地挣着新币，然后到马来西亚来消费啊，其实也很多啊。 而且我还知道马来西亚是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加工地，集中加工地。 对对对， 所以说可能当地直接制造出来然后再卖出去的话，其实它的成本会很低的， 很低的。对， 没有什么运输成本，会很低的。 对对对， 我们说到东南亚有这么几个比较有名的国家哈，像泰国、新加坡，还有今天的马来西亚。 对 啊，这些都是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进行出国游玩的热门国家。在之前的节目中呢，其实我们也详细介绍过像泰国曼谷啊、普吉岛这些城市。那么您觉得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呢？ 就是相同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两个国家都是这种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啊，每年呢在这边旅游的这个人口也是越来越多啊，然后旅游的这个就是经济增长啊，也都是站在这个两个国家比重都比较大的啊。然后相对于泰国的话，不同之处呢，就是马来西亚这边呢可能增速会更快一些，然后医疗水平还有这个教育领域的优势呢会明显一些啊。 马来西亚的教育其实很多人不太熟悉哈。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教育会比较好？ 因为马来西亚这边呢也是一直都是延续的这个英联邦的教育体系和法律体系啊，嗯，所以它当地呢也有很多这种像英国呀美国呀这种大学在当地开设的这个分院啊，所以说呢这边的教育水平还是很好的啊，国际学校也很多啊， 嗯， 包括它的价格呢也很低廉啊，嗯，所以说很多人来到这边来就学，啊， 对，很多游客到了马来西亚就住下了，而且开始考虑在那边养老， 对， 然后就会考虑到那边的医疗设施，医疗水平。 嗯， 刚才您提到马来西亚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的话，据统计啊，马来西亚应该是有将近8000所的这个医院啊，然后，去年呢，在2017年全球最佳医疗国家的排名当中啊，马来西亚呢也是凭借的这个医疗环境的优势啊，然后呢排列是在榜首啊。 环境好的地方就适合养老，也适合康复。 对对对， 做一些医疗的这种服务哈。 现在就是马来西亚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叫旅游医疗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到马来西亚这边边旅游啊，然后边看病啊，做这个治疗啊。马来西亚当地的医院呢也有很多这种专科医院，像心脑血管啊，包括这种脑部的呀这些专科医院啊，疗效都很好。 所以马来西亚既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地方，又是一个适合养老度假的地方啊。那就会有很多人想到马来西亚去置业哈，啊。 对， 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考虑到马来西亚置业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话呢，因为近几年的确是很火啊，然后在马来西亚置业的人现在呢国人对于这个海外房产的投资了解呢也是越来越多啊。马来西亚呢相对来说房价呢现在比较低啊，然后租金回报呢还有这个升值投资回报率呢却这个很高，然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然后呢也一直是处于这种增长的阶段，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的环境啊生活成本呀 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所以现在很多人愿意去这个马来西亚包括去买房啊去居住啊去旅游啊 到国外去买个房子呢，大家都是综合考虑的。 对对对， 就看你到底最大的诉求是什么。 对， 然后你一定要明白你买房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住呢还是为了投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综合的比较。 对对对，现在就是大部分国人呢考虑买房呢，在国外的话呢，主要的就是几点啊，一个就是投资，然后一个就是孩子的教育啊包括居住养老啊，主要就这几点啊。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综合分析， 对对对， 看看您到底适合哪一种类型的房产购置计划。 对对对，根据个人的需求呢来专门的制定说在什么位置啊，在什么区域啊去购房啊，所以这样会更合适。 没错哈，那我们继续来聊聊马来西亚啊。那么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东盟的重要城市之一，那您觉得它的未来发展潜力如何呢？ 未来的话，因为马来西亚呢是东盟的创始成员国嘛，中国和马来西亚呢也是在2016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00亿的级别啊， 是 中国也是 一年的一个级别。 对对对，一年2016年，双边贸易往来，然后中国也是连续7年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啊，然后2013年呢9月份，咱们习近平主席呢也是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啊，就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然后马来西亚呢也是在当中呢会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位置，然后中国目前呢也是对马来西亚的这个投资呢也是在加大啊，然后贸易往来也是越来越频繁啊，像中国的这个阿里巴巴呀、华为呀等一些中国的企业也开始走向海外，走向马来西亚。 对，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阿里巴巴的马云 对 已经当了马来西亚的顾问了。 对对对对，而且他已经在马来西亚开始实行他的这个支付的这个移动支付了啊，像支付宝的话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大力的去推行，然后在个别的商店包括商店呀、小的这种24小时便利店呀包括一些 饭馆呢啊、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用到这个支付宝了啊，非常方便啊。 是， 然后就是很多企业进入到那边之后呢，也是所以说以后的话，马来西亚的这个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到处看到中国的企业在那边发展啊，就有点像第二家园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马来西亚置业专家李超先生来给我们分享马来西亚的文化生活体验。 我刚到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当初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感觉说语言方面呢可能会有障碍，因为我自己的话英语也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到当地的话怕有一些英语就是这种语言障碍。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呢在这个候机舱呢也是就是下了飞机之后呢在这个候机厅，然后等就是出去的时候啊，出去的时候然后去找这个通道，然后呢就是找不到。然后想找人问，然后呢又怕自己可能问的不清楚啊，然后不太敢去问啊。但是后来就是硬着头皮去找人问了一下，没想到人家会英语啊， 会英语 就会英语，然后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然后他用中文跟我交流。 是吗？ 对对对，所以说哎就感觉很亲切啊，然后因为会中文啊，然后问路啊干嘛都很方便了就啊。然后还有就是打车的时候啊，出去之后打车的时候呢也是碰到了一位会中文的司机啊，但是他的中文并不是那么好，只是说会简单的这种两个字啊或者三个字啊，就是去哪里啊，或者说是他城市的名字，中文的名字啊都可以知道啊，所以说你打车去到各个地方呢也是很方便。 哎，那边的那个出租车贵不贵啊？ 出租车的话因为油价便宜，所以出租车呢相对来说也不是很贵啊。然后我是从机场到这个我住的酒店大概20公里左右，应该是在30多40块钱这样吧。 那就是很长一个距离，但是你就花了20-30块钱。 对对，30块钱左右。 其实都挺便宜的啊。 很便宜。 哎，像打就是那种三轮小摩托。 对。 像马来西亚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就是简单的交通工具？ 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啊，没有看到过啊。然后我去那个泰国的时候，倒是泰国那种车是比较多的啊。 那车是泰国特产。 对，泰国特产。马来西亚这边我暂时没有看到啊。 你觉得马来西亚你去了以后，感觉那边的城市堵车吗？像泰国曼谷 的话， 曼谷是很堵车的。 对，曼谷是很堵的啊。然后吉隆坡呢，相对来说呢，中心位置啊，个别地段也会有堵车的现象啊，因为它是这种金融经济中心嘛，然后人比较多，然后呢也比较繁华，所以堵车现象呢也是到有的地方一堵的话，可能一堵 4个小时， 一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或者更长啊，然后不动啊。但是那边不会的啊，就可能堵车的时候也是比较缓慢的去行驶啊，但是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那就放心了，到时候去了马来西亚打个车， 对， 就没事了。 对，打个车可以连接到各个地方，然后你愿意坐巴士的话，或者这种地铁呀、交通网络呀，都没问题。 挺好的哈。看来你对马来西亚的总体印象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对。 非常适合中国人到那儿去度假生活啊。 是的，我个人就是觉得特别适合中国人在当地包括旅游、居住、度假、养老啊都非常合适。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置业专家李超先生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再见。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行者无国界，海外有个家。